可以按上一回的防疫規例經營。葵涌發生致命車禍，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事發在昨晚11点多，53歲男子駕駛電單車沿著貨櫃碼頭南路行駛，期間同一架貨車相撞，男事主被困貨車車底，要由消防救出，送院搶救後無效不治。體育方面，歐洲聯賽冠軍杯16強首回合，西班牙西維爾主場對德國的多蒙特3-2擊敗主隊，出線形勢樂觀。西維爾次回合落後一球，對手兼有三個作客入球優勢，作客的多蒙特爭取出線機會。另外，葡萄牙波圖2-1擊敗意大利祖雲達斯，波圖領先兩球之下，祖雲達斯憑住基艾沙追成1-2，取得重要的作客入球。祖雲達斯次回合返回主場，保持爭奪出線機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在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間最高氣温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听日同埋星期六天晴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3%。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系报30481点，升188点。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大埔道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嘅，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咁就系大埔道咧系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暂时只有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其余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精灵一点有利是派喎， 系咪又要打电话嗰啲噶？ 唔使啊，好似话个个都有噶。 精灵一点，一人送你一封大利是。有我方健儿送你老少平安，各位哥哥姐姐，疫情之下出街都要注意卫生，记得戴口罩，多啲清洁双手，唔好乱咁触摸口鼻。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今个新年祝大家利是兜来，幸福满载。 瑞文啊，你准备好两套童装咁多，一定系俾你对孖仔左右仔噶啦。 咁醒嘅你，冇错啊！我谂住带佢哋去行山，不过咧，我又惊一个人凑唔掂佢哋两个。 放心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资深外展教练 Norman 两夫妻，分享佢哋同两岁嘅女女行麦理浩径全程嘅亲子经验啊！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一齐玩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2月18日，新增16宗确诊，12宗本地感染，10宗源头不明。 当局寻求10亿拨款设疫苗保障基金，下周五财委会审议。 政府今日起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海洋公园复业，迪士尼明天重开。 缅甸民众继续上街抗议，据报周三示威规模属政变以来最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二月十八号星期四朝早8:08喺千禧年代继续同大家见面。今日有萧乐文喺度啊，早晨啊。咁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睇紧嘅系港台电视31嘅。嗱，外面嘅天气情况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而家系17度，相对湿度系54%，有一个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啊。 疫情方面看到之前的確診數字低了兩日單位數之後，昨日看到又去回16宗確診，入面有12宗就是本地個案，10宗是源頭不明，4宗屬於是輸入個案的。那關於疫苗方面都有一些新進展，我之前就跟大家討論過了，昨日都好像講到有關於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就建議緊急批准緊急建議使用這個的科興疫苗，之後都要由政府去決定是否真的批准在這裡用。不過就見到科興即是這個疫苗滅活疫苗科興的發言人就回覆傳媒，就講到就說預計有100萬劑的疫苗可以在明天星期五是由北京空運到香港，而另一隻的疫苗 BioNTech 也看到一些傳媒消息，就說下個星期都會來香港，看來好像疫苗很快可以在香港出現了。見到食衛局的最新是交去立法會財委會的文件都有一些新進展，就說關於會申請一個10億元的保障基金，入面有些資料的，就說如果是打疫苗之後有一些的嚴重異常事件，若得到醫生證明可以按住年齡是40歲以上又或是以下，那就是個情況是受傷又或是去到死亡情況，都有不同的賠償金額等等的。那疫苗來到香港的話之後會怎樣呢？是不是好像現在的消息所說三月頭就可以最快在社區那裡接種打針呢？請一位嘉賓和我們一起談談，有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志源，早晨。 早晨，早晨，林文。 早晨，林志源，想問一下現在你是不是都有份負責嚟緊如果一些社區接種中心呢，你都有份營運部分的？ 其實我哋係一團隊嚟嘅，我哋只係一部分嘅工作啫。係啊，我哋有份嘅。 有幾多間係你哋即係負責咁樣嘅？ 其實就我哋係成分一間啫，就係灣仔嗰個中心。 有冇話即係而家個中心知唔知道究竟而家啲疫苗係會係邊一隻疫苗喺你哋嗰度打安排嘅情況係點啊？ 其實我哋一路準備都係 BioNTech 復星嗰隻嘅，咁但係即係而家情況有變，又會唔會政府會有新嘅安排？我哋暫時都未收到消息。 即都未有通知话系边一只，最对上一次讲系咪都系疫苗？ 都系，系冇错，都系 BioNTech 嗰只嘅。 但如果讲紧 BioNTech 咧，成日都话呢一只系要冷藏啊，或者运过嚟嘅时候嗰啲嘅程序都比较复杂一啲嘅。有冇话实际嘅安排会点做？有冇啲演习系做过嘅已经？ 政府應該做過演習，因為佢俾一啲短片我哋睇，似乎佢哋真係做咗一次演習。嗱，嗰個疫苗咧，平常嘅長期儲藏就需要係負60至90攝氏度啦。咁但係實際上你解咗凍之後，去到2至8攝氏度咧，係可以儲存5天嘅。咁所以佢運去疫苗接種中心嘅時候就已經解咗凍，去到2至8攝氏度。咁2至8嘅時候擺一般嘅藥物雪櫃應該都冇問題。而且所有喺中心嘅藥物雪櫃都是会有一个温度监察的。然后拿出来之后去到室温将它稀释还可以等大概6个钟头。6个钟头之内就一定要用晒的。所以现场就有两每个中心都是的，现场总共是有两个药物雪柜。亦都有专门的人士是负责出入那些药物和是稀释药物的。 即係頭先講話兩個藥物雪櫃就可以處理到啦，亦都即係唔使喺現場再做稀釋嗰啲咯，應該就 要現場做稀釋，係啦。 呢一個有冇話即係其實個中心最快係幾時可以開啊？ 呢、這個就真係暫時未確定嘅，咁一路都講緊係2月底或者3月頭，我諗大概3月頭應該都可以開始，因為講緊疫苗即係都好快到講啦，這個禮拜尾有啲，下個禮拜又有部分，咁嘅時候你要嚟到之後，大概都係一個禮拜之內應該係開始到工作啩。 而家講話科興啦，即係又有 BioNTech 啦，咁有啲消息話好快就下個禮拜都嚟啦。喺你哋譬如做一個嘅接種中心方面咧。應對方面或者一些設備方面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有沒有預備定兩手準備？如果到時會轉了另一隻的話，你們有沒有什麼設備都要轉啊？這樣的 我想有不同，我們一路準備的都是 BioNTech， 因為之前消息一路都是那一隻。這隻疫苗的特性就是需要稀釋啦。而如果你說科興呢，它就不需要稀釋的，同埋我理解就科興是已經準備好了一針一針的，即是拿出來拆開就打得的。人手安排方面應該如果你是科興的就會簡單一點，但如果是 BioNTech 就要預咗是有人做稀釋，那我們已經預曬有這些人手的了其實。 但你們沒得選擇打哪隻的嘛，是嗎？ 這個應該是政府選擇的，市民有得選擇，中心就沒得選擇，因為他考慮的就是你如果要市民有得選擇的時候，你的區有沒有其他地方提供另外一隻疫苗呢，這是最重要的考慮之一。 嗱，而家就話有一啲優先群組啦，即係譬如講緊長者啦、一啲長期病患者或者一啲院舍嘅職員啦、醫護人員等等啦。而家有冇話即係佢哋係邊一個先咧？又或者即係佢哋實質如果要嚟到第一批疫苗要打嘅時候，佢哋要點樣做㗎？係咪就話要網上預約定點？呢個你了唔了解？ 係啊，係所有人士咧，首先嚟講都要網上預約嘅，尤其是如果係BioNTech 嗰只疫苗嘅中心咧，上網預約嘅係必須要嘅。原因就是你啲疫苗都好珍貴嘅，即係全球都係睇住呢啲疫苗噶啦。咁你唔想嘥咗疫苗，亦都唔想我運太多或者太少去到中心，所以就要起碼一天之前咧就已經知道大概需要嘅數字啦。咁上網預約就我哋理解就有一啲可能長者啊或者會覺得困難少少，所以政府亦都安排咗咧喺若干嘅郵政局同埋公共屋邨嘅管理處都可以免費幫一啲人士係去安排。做呢個接種嘅。 頭先講到譬如長者之外咧，仲有長期病患者噶嘛？咁其實點知嗰個係咪長期病患者？佢係咪要預約嗰陣講埋自己有啲咩病患啊、病歷咁樣噶？ 嗱，咁咧就有一個需求咧，就係話佢要帶一啲文件去證明自己係屬於優先群組。咁年齡就比較簡單啦，即身份證已經可以啦。咁如果咁長期病患者，即係首先即係我哋又唔會話好唔信市民嘅，即係冇乜理由唔信市民嘅。但係即係如果係譬如有一啲覆診嘅記錄卡啊嗰啲帶埋去，大致上就應該會比較上穩陣啲啦。 即係呢個你哋都喺人手上面要有啲安排喎，因為頭先你哋話都要檢查佢哋一啲文件，又唔係淨係醫護人員要做打針嘅動作。 其實整個中心必須要強調就是政府的中心來的，外邊有一些醫療機構所接管的主要都是醫療人手的方面和醫療的工作，去到現場的時候市民先就去到一個reception 一個接待處那處就是做確認登記，那處的人手就會是政府的人員來的，現場行政人員現場的物流和那個清潔都是政府提供的。 我见系咪话除咗登记之外咧，要签一啲同意书啊？系咪咁样嘅？ 其實整個流程呢，就首先上網登記的時候呢已經有不少的資訊的了。市民需要呢是每一個範圍即是每一個部分呢都看完，然後 tick 了它真的清楚明白了，那才可以做到個預約的。去到現場的時候確認了登記之後呢，亦都會有單張給回市民啦。市民就會有段時間可以看那些單張。在等候期間呢，亦都應該會有一些短片呢不斷重播，就是解釋那個疫苗啦。在那處亦都可以是詢問在場醫護人員的，如果他有一些問題可以即刻發問，所有問題解釋完之後他覺得真的沒問題，他就可以去那個接種站那處，接種站那處就接種完就會再次跟他對一次身份證，確認他是不是都清楚理解完他所需要知的事情，跟著在電腦上面就寫下了他是理解，就會跟他打針，打完針之後還會印一張針紙給他，即是那張是個記錄來的，然後他就還要去休息區嗰處休息，大概起碼15分鐘。如果有啲人士係譬如佢對一啲針劑嘅藥物有過敏反應或者其他問題嘅時候，可能會等半個鐘先準走嘅。咁呢段時間都有醫學監察嘅。 哦，頭先你講到話喺電腦嗰度要即係 tick 翻我啊，理解我係理解個風險咁，即係呢個就係個同意書係咪咁？ 冇錯啦，個同意基本上就會係佢有兩部分，主要嚟講都係網上記錄啦。咁但係喺嗰張單張咧，即係去到現場，佢市民收到單張上面都有兩個空格，要佢自己 tick 咗先算數嘅。 呢個同意書即係你，但理論上即係如果啲人又登記曬啦，有個親身又去到啦，咁唔係佢應該就應該知道嗰個風險嘅咩？再要呢個同意書其實係。做啲咩嘅咧？ 其實老實講，即係我哋就好希望每個市民咧都其實都咁多資訊啦。咁但係每個市民佢即係登記嘅時候都認真睇嗰個登記嘅文件啦。咁但係即係大家習慣去 download 嗰啲 apps 嘅時候，即係咁多格，你有冇真係完全睇曬咧？咁即係呢個大家都知道，可能未必真係大家有時間會睇曬。所以我哋就係好確保市民都真係清楚明白咧，所以去到現場再俾一次單張佢，再請佢坐低聽埋嗰、那個睇埋嗰個短片，然之後再發問，咁就會比較穩陣啲咯。 咁我睇完啦，如果真係見到有啲風險，我當下真係唔打住，但我可唔可以之後再預約翻嘅咧？有冇得再有第二次機會嘅？ 我覺得嘅冇問題，我相信冇聽過話只可以一次預約，因為總會有啲人士臨急臨忙，突然間有啲事啊，又或者即係唔好彩，到時醫好似有啲急性嘅疾病，佢去唔到，咁應該可以再次預約嘅。同埋最緊要都係佢真係明白曬咯。 嗯，頭先你講到有個硬本啊，即係一個紙本嘅針卡，但係之前唔係聽話有電子針卡呢類嘅咩？ 兩樣都有嘅。兩樣都有嘅。其實如果市民係參加咗嗰個醫健通嘅話咧，嗰、個資訊亦都會係自動登記，自動會上咗去資訊啊佢個佢醫健通入邊嘅。所以其實都鼓勵市民除咗話打針之外咧，都參加埋醫健通啦。咁亦可以即係無論去到邊處，有冇帶住嗰張針卡咧，即係同埋其他嘅病歷，其實醫生都可以睇得到咯。 嗯，咁聽落頭先都好多人手啊，除咗你哋打針嘅人手，仲有多即係講解風險啦，有啲又要體實啦，即係打完之後冇問題嘅人手。咁事前咧打之前使唔使同個病人去評估下佢係咪適合打咧？或者其實病人根本自己唔知道有冇一啲即係佢自己身體狀況適唔適合嘅，會唔會咁樣嘅？ 所以你見到就即係個過程都相當之長嘅，即係幾個階段。咁如果市民都睇到自己冇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咁佢去到接種站嘅時候，其實接種員都會再睇、再問多一次佢有冇一啲。其實呢個針藥嚟講，現在所有嘅呢啲咁嘅針藥咧，佢都係非常之少嘅。contraindication 即係嗰個唔可以打針藥嘅原因啦。咁主要係幾樣嘅啫。第一就係佢有冇對呢一隻疫苗曾經有個嚴重嘅過敏反應，又或者對呢一隻疫苗入邊嘅成分有個嚴重嘅過敏反應。咁第一針大部分人都冇啦。咁除非你對入面嘅某啲成分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唯一絕對不能夠打針嘅原因。咁另外就係如果過去14天曾經有打過其他疫苗咧，都最好延遲過咗14天之後先至翻嚟打嘅。咁另外一點就係有啲人士如果佢係懷孕，懷孕咧就唔係話一定唔打得針，但係暫時咧醫學上就冇數據顯示咧喺人類如果懷孕嘅時候針藥咧嘅作用會係點樣。咁就所以市民要諗清楚啦。喺動物研究就冇事嘅。咁另外一樣就是是即係嗰個，如果餵哺期間咧，用緊母乳餵哺期間，暫時亦都係唔知道呢個疫苗咧是否會走過咗去俾個 B B 嘅。大致上呢啲情況就係要特別注意啦。咁仲有一啲人士可能佢係食緊一啲薄血藥。或者佢本身血凝固有問題嘅嗱，又係唔一定唔打得針，但係可能會預期打完針個位置咧會有機會淤，可能要撳耐好多時間，咁呢個又係要知道咯。 頭先都講到話，即係長者係優先群組啦。咁而家亦都話，即係長者嘅照顧者可以有兩個名額咧，都可以一齊打埋針嘅。呢、這個有冇話即係佢哋係咪都要一次過同一時間預約？同埋如果打針嘅可能都唔係打一劑噶嘛，要打埋第二劑噶嘛。咁佢哋係咪同一時間一預約就要連埋個照顧者一次過預約曬啊？第一日邊日，第二日邊日，係咪一次過做曬呢啲過程？ 其實係嘅，市民預約嘅時候咧，首先就上網預約啦。咁上網預約，如果佢係一個長者，佢唔能夠自己單人匹馬去到個接種中心嘅話咧，咁佢可以同時登記多一至兩位陪同嘅人士嘅。咁個一至兩位陪同人士咧，都可以係同個長者一樣咧，係有得去接種個疫苗嘅。咁而且預約嘅時候，一預約係預約曬兩劑嘅時間。 剛才你話即係BioNTech 就即係盡量唔好浪費啦，因為有要稀釋啦、要雪藏啊等等，有好多程序啦。科興嗰個咧，可唔可以即係即係所謂 walk in 啊，就係到時唔預約入去咁又得唔得咧？呢個係。 呢、這個暫時我哋未知道，但係整體我哋都希望市民係預約嘅，咁即係變咗我哋中心嘅預個約嘅數目同埋預人手數目咧係比較上有掌握一啲啦。咁同埋我哋相信咧，即係科興同埋遲啲AstraZeneca 嗰只咧，都係比較因為儲藏比較簡單啦，可能喺醫生嘅診所咧都有得接種嘅，亦都唔一定係需要去到中心個書都唔定。 整體咧，我見咧而家即係都有唔同嘅醫療團體啦，去營運呢啲中心啦，係咪計即係有一筆錢政府俾你哋去營運，定係睇打咗幾多個人先至攞翻幾多所謂墊底費啊？咁我見之前係咪話可能都驚蝕啦，因為派出好多人手喎。 其实政府计数就睇下打咗几多针嘅，咁我哋大概计过，若果系真系好热烈嘅，好多人嚟打针嘅时候咧，基本上就唔会有大嘅问题，因为我哋出人手都会多啦。咁但系即系政府又俾到比较上系足嗰个营运费嘅时候，咁我哋计晒数咁啊，我哋俾啲同事咯。咁但系如果 調翻轉，如果真係大家係是冇人嚟嘅時候，咁我哋都要開三分之一嘅接種站啦。咁而喺嗰個情況底下，政府亦都會承諾係俾翻三分之一嘅營運費，嗰個情況都唔會有問題嘅。但中間咧就難掌握少少啦。咁其實因為我哋整體嚟講都係一個非牟利嘅運作啦，咁所以我哋希望所有嘅資金咧都係俾咗同事啊，同埋用咗喺必須要嘅行政工作上邊。所以計得比較問，有冇機會如果係計錯數會蝕本呢、這個？即係希望唔會啦。 嗯，三分一嘅接種站你話開，即係點樣開三分一啊？到時個站。 即係佢譬如一個中心有15個接種站嘅時候咧，咁佢就會開五張或者台啦，你當五張台咁，你開五張係最少、okay. 最少最少嘅。 嗯，明白。多謝你 鼓勵市民多啲嚟嘅。 好，多謝你，多謝你啊，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林志源咧就係醫護誠信同行嘅主席，頭先講到嚟緊一啲社區嘅接種中心啦，大概嗰個營運情況一啲初步嘅了解啦。你又點睇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21同我哋講下，咁啊見到除咗咧講緊一啲社區接種中心啦，之前咧都講到可能一啲私家診所咧喺接種疫苗方面咧都可能咧係擔當一啲角色嘅。嗱，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早晨。 啊，早晨，肖立文，大家好。 早晨，楊醫生，有冇聽聞而家話即係咪私家診所都可以喺接種疫苗嗰度幫下手噶嘛？ 是啊，即係政府都係之前傾過呢個問題。咁打針站就打嗰只 BioNTech 嗰只咧。就如果私家診所咧，就政府係屬意係打嗰只科興嗰只嘅。咁樣係因為佢儲藏係比較即係冇咁艱難啦，即係係2至8度嘅疫苗雪櫃就可以處理啦。好似平時啲流感針一樣。咁就其實誒家輕就熟嘅，好多都係參加咗嗰、那個。疫苗之外計劃嘅醫生係幫手，咁大概1000個人到啦，咁啊變咗係好似平時一樣嘅，即係個電腦程式多隻針咁解嘅。 嗯，即係1000個診所而家就即係應承咗叫做政府嗰度招募咗，就係做幫手打呢個嘅新冠疫苗咁係嘛？ 係啦，係啦，差唔多係。 嗯，咁全港都有噶咯，基本上有冇話每間診所會即係點樣嘅攞貨方面又點樣咧？又 嗱，呢個政府未出個方案嚟嘅，我估計政府即係睇下個。供應數量啦，同埋係睇下個每間診所個運作情況，咁然後係俾多俾少喺度，即係嗰個診所嘅去貨速度啦。如果嗰個診所去貨快嘅，咁啊可以係逐單快少少咯。如果係診所係去貨慢嘅，梗係唔能夠係斷積啲針喺度啦。咁即係應該係平均俾所有人打到為止最好啦。 但科興就算打科興嗰一隻咧，喺私家診所入邊嗰個儲存有冇一啲麻煩啊？即係好似都要雪嘅喎，係嘛？ 我哋通常而家都係用嗰啲係疫苗雪櫃，係2至8度，應該係冇問題。即係我哋做咗好多年嘅啦，已經呢方面係即係流感針啊，其他啲疫苗都係咁樣儲存。 係，見到即係而家即係如果即係私家診所啦幫手打嘅話咧，有冇話即係政府方面嗰個資助啊合作方面係點樣做咧？ 政府咧就會我估計啊，即係未正式嘅，咁就政府衞生署咧都講過係用開嘅電腦平台做嘅，即係用開嘅電腦平台包括打流感針啊，同埋13價、23價肺炎鏈。全球穩針嗰啲，咁啊加隻 Covid 針嘅科興針喺度啦，咁就呢個電腦程式應該就大家都熟悉噶啦。咁第二咧，嗰個送針方面咧，我諗都好似最近送嗰啲係檢測樣本瓶一樣，係可以上網訂嘅估計。咁啊，然後訂一個數量，如果係用得快嘅，去盡快再訂咯。咁政府呢次好啲咧，就會因認訂嘅針送貨嗰時送埋啲救急針俾啲係診所用嘅，咁啊等啲市民打咗針之後咧，喺診所度去觀察15分鐘或者長啲，咁啊如果係需要有咩突發性嘅係嗰個係過敏嘅咧，就可以用啲救急針。但通常呢個機會好細嘅，即係呢個以保安全。 逐樣講啦，頭先講話即係其實啲針係咪有資助，有冇話幾多錢啊？咁樣如果打唔曬啲針，診所又攞咗啦，又點處理咧？ 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係嗰個資助額咧，仲未知嘅，政府未講，咁啊要等政府公布。咁啊，個針如果係打唔曬咧，我相信估計好似上一次豬流感2009年嗰陣時係佢打唔曬就會攞翻走嘅，即係上一次咪。最近咪有啲流感針，政府係幫啲私家診所係配分配俾佢哋， 如果嗰啲用唔曬咧，政府都係收翻嘅，都收翻，因為政府公帑嚟嘅。 嗯嗯嗯。頭先講到話啲救急針啊，即係點樣啊？即係有冇話攞幾多疫苗就要攞翻幾多分之一嘅救急針去有乜事出事嗰陣咧都要用啊？ 呢個政府喺個通告嗰度講過話，送嗰啲係腎上腺素，即係 adrenaline 啦，但係未講係每一次送俾診所係幾多次。即係呢個冇被確實嘅，但係就一定會有咁咯。 嗯，私家醫生而家擔唔擔心嗰啲責任問題啊？係咪都想有啲免責嘅聲明啊之類咁樣？ 之前我哋都擔心呢樣嘢，不過政府都做咗個補助基金啦，政府立咗法係佢哋政府係負責呢啲疫苗引致嘅市民個傷害啦，嗰、那個併發症啦，咁就。依方面咧，就私家就私家醫生咧變咗一個定心丸咯，係會幫市民，會幫政府打呢啲係 COVID 針。 嗯，但係就算冇嗰個責任問題，見到譬如一啲社區接種中心好多人幫手喎，但係私家診所可能得個一醫生同埋護士自己，即係嗰個支援上面會唔會都擔心咧？如果真係打呢一隻針， 呢、這個就唔使擔心咧。我哋即係好多社區醫生啊、家庭醫生啊，都打咗呢啲針。流感針啊，豬流感針啊，都好多年嘅啦，咁有曬充足經驗，咁樣。 好啊，同阿楊超發傾到呢度啊，多謝你。楊超發咧就係西醫工會會長嚟嘅，同我哋講到咧，嚟緊如果一啲嘅疫苗啦嚟到香港嘅話咧，私家診所都可能咧會幫手啊，私家醫生咧可能幫手打一啲部分嘅疫苗。你係點睇咧？頭先除咗講到私家診所之外，社區接種中心一啲嘅安排營運咧，都同大家咧講咗一啲初步嘅計劃。歡迎你打嚟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缅甸民众继续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美联社话星期三的示威规模是政变以来最大。在最大城市仰光，大批示威者堵塞市中心的马路，有人将汽车停在路上，限制军车和警车流动。首都内比都有来自不同行业的民众游行。军方话，一名警员在星期日和示威者冲突期间殉职，强调会对违法的人采取行动。军方又向多位著名演员、导演和歌手发出拘捕令，指控他们煽动民众参加反对军方的公民抗命运动。联合国缅甸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警告，军方调派士兵到仰光，可能导致局势急速失控。社交媒體 Facebook 拒絕屈服於澳洲政府計劃實施的一項新法例，決定不再容許澳洲用戶在旗下社交平台分享新聞資訊。澳洲政府準備立法，強制社交媒體使用當地傳媒的新聞內容時候，向對方分享收入來源。Facebook 澳洲及新西蘭經理伊斯頓批評，坎培拉政府誤解公司平台和分享新聞內容的發行者之間的關係。公司唯有採取行動，澳洲用戶將無法在 Facebook 閱讀或者分享當地或國際新聞。澳洲政府說將會繼續跟 Facebook 磋商。另一大型科技 Google 早前和傳媒大亨梅度成立的新聞集團達成協議， Google 同意向新聞集團支付新聞內容費用。政府今日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堂食延长至到晚上十点，容许四人一台，包括戏院、美容院、健身中心、主题公园同埋体育处所等场所可以重开，但酒吧同埋派对房间等仍未获准复业。海洋公园今日率先复业，香港迪士尼乐园就会喺听日重开。海洋公園話，整體同埋個別機動遊戲同埋設施嘅容客量會減至不超過一半。香港迪士尼樂園話，逢星期二同埋四暫停開放，並會實施人數管制。政府早前話，重開嘅場所同埋晚市堂食嘅食肆，員工要定期檢測，負責人必須要求顧客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掃碼或者留低聯絡資料。如果食肆不打算经营晚市堂食，可以按上一回的防疫规例经营。

緊啊，喺咁嘅疫情之下，咁嘅經濟情況之下，財政預算案你有啲咩期望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你哋咧，覺得咧應該擺啲咩落去好啲啦。咁啊，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嘉賓，有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組織幹事李大成，早晨。 係，早晨，大家好。 早晨，李大成。剛才咧講到有啲嘅消息啦，就講到嚟緊下個禮拜嘅財政預算案啦。可能咧紓困措施過往講嘅，譬如綜援出雙糧啊等等，或者派錢啊呢一類派糖呢一類咧，都要減嘅喎，甚至冇喎。你點睇啊？呢個 聽到呢個消息就真係唔係幾好啊。係啦，不過我諗第一樣嘢，佢又用派糖啦。其實即係呢十幾年裏邊，包括呢、這個綜援嘅標準金啦，即係淨係個標準金嘅呀，唔係冇一啲淨係啲特別津貼，係冇得出多個月嘅，係啦，生果金啊、長生津啊呢啲咧，去俾多個月咧，其實即係我諗大部分市民已經覺得唔係一個糖嚟㗎啦，其實根本係本身嘅社會保障嗰度都唔係幾足夠，係啦，即係而係有多個月去幫補佢哋，係啦，好多嘅街坊係啦，都甚至係即係之前嘅疫症底下。係啦，仲有好多嘅支出啦，譬如可能啲小朋友喺好多仲喺屋企啊，係啦，譬如等等啲防疫物資等等啲嘢咧，其實都即係其實個財政壓力都好大㗎啦，係啦，已經係啦，即係都有啲清零㗎啦，係啦，咁其實可能就等緊呢一個月啦，係啦，咁其實就已經唔係糖嚟㗎啦，其實一個可能係一個還民單，係啦，係嚟㗎啦，係啦，咁但係呢、這個跟住而家公咁嘅消息出嚟，可能其實大家心裏面都有啲嘅估算，係希望等多佢多個等多兩三月之後會有一個月嘅。即係多一個月嘅，可能其實講緊一個綜援嘅人士都係二千零蚊咁樣，係啦，長生津就3000多蚊咁樣嚟去幫補嚟去，即係去冚翻自己啲數，係啦。咁我覺得真係而家佢咁樣去提出，其實我哋係好挖言嘅，係啦，係啦。咁你經濟好嗰陣時又話唔使，咁而家經濟差嗰時最需要你嗰時，你又話唔派咁樣，咁。聽好多團體或者好多嘅經濟都嘅分析師去講，其實佢仲有唔少嘅即係嘅 budget 喺度嘅喎，即係佢有幾千啊，仲有8000億啦，係咁，其實仲有好多外匯啊、唔同嗰啲基金啊等等嗰啲嘢啊，係啦，咁其實係咪即係快要去到就話一個財赤就快咧？係啦，咁其實就過往裏面都即係都試過有財赤，都要有好多嘅措施都係繼續去幫助嘅，係啦，咁點解即係今年又咁樣咧？係啦，我哋好奇怪，即係佢成日都講話要幫助啲最有需要嘅人咁樣，係啦，咁又話，跟住佢又話，其實而家即係一啲長生津嘅朋友或者長者啦，或者一啲綜援嘅人士就受呢個疫情啊少影響，有啲咁嘅講法啦，係啦，其實我覺得咁，如果最受影響一定係失業人士，咁即係失業人士你又唔搞失業救濟金，又唔幫佢哋手，係啦，咁依家啲即係啲財金官員啲邏輯。是咁跳嚟跳去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件非常之奇怪嘅事咯。係啊，咁我覺得即係你抌咁多錢，即係抌咗錢，係俾咗一個咩保就業嗰個計劃，係其實大部分都係俾咗啲僱主嘅，好少俾落去啲打工仔嗰度。咁佢又咁樣去做，即係而一啲即係最弱勢嘅社群，係啦，最面對而家最大頭痛嘅就啲失業嘅人嘅家庭。係佢哋有啲好多連住劏房啲租都冇得交啦，係啦，佢哋都清零啦，真係銀行，係啦，咁等緊你嗰筆，係啦，咁而家佢甚至話，另外仲講埋就全民派錢，咁一啲失業嗰啲街坊其實同我哋傾啊，亦都話係冇失業救濟金啦，冇失業援助金咁點咧？咁我咪不如都等佢，希望佢派幾千蚊或者派1萬蚊啦咁樣，係啦，嚟幫補下啦。咁而家又話冇，咁佢咪想做一個真係。即係全無嘅財語咧，係或者成為一個全無嘅財政司咧，係啦，咁係啦，之前上屆嗰、那個胡蘇珍咁樣，佢又創造咗一個 M 人士啦，即係有啲位派警都派唔到，有呢個 term 咁，佢咪想又創造歷史，變咗做一個全無嘅財爺。 但係即係而家譬如講得呢啲叫做派糖措施咧，就唔係一啲經常性恆常嘅措施。咁而家喺咁嘅即係財政狀況之下，要即係減一啲咁，係咪都係合理咧？如果佢係年年都俾嘅話，就唔係叫做派糖啦。即係你因應一啲時候，譬如盈餘多一啲就做。而家講緊可能即係初步預算係3000億赤字喎，講緊咁樣去即係減到個糖嘅話，係咪都合理咧？又 唔係我諗本身呢個社會保障制度，譬如綜援又好，係啦，咁我哋都講緊有成20多年冇檢討過啦，係啦，好多勾咗好多都幫補唔到咁樣，係啦，即係唔係個水平唔係好啊嘛，咁同埋亦都仲有唔少嘅 長者係啦，佢係唔係靠即係唔想用綜援咁樣，或者種種唔同嘅原因啦，係靠住個長身津，靠住個生果金嚟去過活。咁其實就嗰個月仔個幫補二，即係我諗係，即係你話派糖，其實我覺得呢個槍係即係政府叫做出嚟嘅論述咯。係啦，其實本身佢自己個政府個制度又冇全民退休保障等等。系啦，系唔系咁足够？每一个月系，即系我谂一年有一个月系补偿翻， 系 系补补落去，系啦。咁而呢个补补落去，一系你就即系全面去做翻全民退休保障啦、啊，去检讨翻成个综援，改善翻成个制度啦。咁讲翻真真啦，系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即系其实我哋最想系咁样添，系啦，系啦。咁但系问题佢哋又唔咁做，咁就即系可能就系即系一年积落，仲挨住嘅话，就系、是、靠嗰个月可能我先至会。好啲多少少錢用一用咁樣，係啦，咁跟住即係你話一個月都冇埋，咁但係你又同人哋你話冇錢財赤，咁點解你又俾咁多錢俾啲財團俾啲僱主咧？ 嗯，係即係講個就業計劃 冇需要嘅啫，係咯，係啦，呢個你邏輯上面講唔通啊。 OK， 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其實喺疫情之下咧，可能最受衝擊嗰啲咧，未必係呢一類攞社會保障嘅人士，可能舉個例即係打工嘅本身有份工失咗業啦，或者係啊俾人減咗人工嘅放冇薪假嘅呢一類朋友，可能係仲更加需要。咁喺財赤之下或者資源相對緊絕之下啦，將啲資源放喺一啲更有需要嘅人身上，咁係咪合理咧？咁錢就得咁多啦。如果係放喺一啲資源即係需要。更加需要的人身上，咁喺呢一度今年啦、啊，就有一个嘅减糖嘅幅度，咁系咪都合理咧？又 唔系，我谂两样嘢一定要去谂嘅咯。第一个谂系咪真系钱得咁多咧？ 嗯， 系啦，呢个第一个问题啦，即系佢收埋好多嗰啲咩储备基金啊，咩房屋又储备一堆啊，咁嗰啲全部佢几百亿、几百亿嗰啲全部成千亿嗰啲又唔用，咁、奇怪又咁摆咗喺度，系咪真系咁快已經去到一個叫做冇錢啦？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就係、是、你頭先個邏輯都係講話佢哋個邏輯講話最有需要嘅人，咁最有需要咪失業或點成嗰啲，嗰啲佢又唔做嘢喎、啊。咁點解又要攞其他啲弱勢嚟開刀咧？係、即係你話攞調翻轉頭，即係佢搞失業救濟金嘅，係、等等嗰啲嘢，即係佢擺翻嗰啲資源喺嗰度咧。係咁，你問我咁真係你話真係要隔即係一個餓咗五日，一個餓十日咁樣。系啊，大家都系餓緊嘅，系點解要咁樣去諗法咧？咁、但係你最後尾，佢最後尾擺咗啲錢落去啲唔係土豪嘅人身上喎，擺咗啲錢喺有錢人身上喎。 嗯， 係啊，真係有最有需要嗰啲，無論好大需要或者少啲需要，佢都冇擺到落去喎。 嗯，即係你同意，如果 即係你冇辦法明白佢呢個邏輯。 即係如果佢嘅資源放喺頭先講話，即係失業人士或者一啲減薪嘅人士嗰度，你就反而可以接受啲係嘛？ 你都唔係，即係你都強少少，其實都嚴格都有啲問題嘅，即係其實真係係咪真係咁冇錢？其實應該，我覺得應該係即係呢個多一個月呢個保留，一係就你全面去檢討翻兩個嘅制度啦，係、覺得呢個更加好嘅。係一係咁，你另外一個就係你真係話，如果要資源係有俾啲更加需要嘅，咁你就應該擺落失業救濟金度咯。 嗯， 俾幾個月佢哋咧，或者短期點都好，因為而家就即係實際成個香港嘅基層係啦，即係。无论一啲攞紧社会保障嘅，又无论系一啲基层系就业工友，即系全部都受紧苦啊嘛。 嗯， 咁佢乜都唔做，跟住佢将啲钱俾咗第二度，跟住又话要减咁样，咁我觉得呢件事系唔合理咯。 但系头先嗰个讲法啦，根据我个讲法咧，即系咪喺疫情之下，相对攞社会保障，头先譬如讲紧唔系一定综援啦，譬如讲紧出双粮，讲紧譬如过往长者生活津贴啊、生果金啊呢一类朋友咧，都系有即系出额外多一个月嘅咁。喺咪疫情之下，佢哋系咪影響細一啲噶？系咪？ 唔係，我諗呢個影響細同影響大，即係好難去一概咁樣而論咯。 OK， 係啊，咁你諗下，有啲小朋友咁樣，佢冇翻咁多日學，佢多咗佢嗰個叫上網費啊，多咗好多時間喺屋企，係啦，佢個使費咧，係嗰啲點樣去算咧？係啦，有啲長者係啦，咁佢哋多咗好多防疫物資嗰啲錢要用咗。系啊，咁等等嗰啲問題，系啦、即係，記住冇退休保障，即係長身津有好多長者要執緊紙皮啊，係啦，去緊輪緊飯，係因為就係靠嗰份長身津，靠嗰份生果金嚟生活，係啊，咁樣去做緊，即係白啲講，佢封區嗰陣時係好多長者連飯都一兩日都冇得攞咁樣，係啦，咁好多呢啲嘅問題出現，係啦，咁你問我大家都受影響得好緊要，係一啲冇咁受影響嘅。財團等等嗰啲嘢，你又俾錢佢，有啲受多影響、受少影響嘅嗰啲，你又擺落去，而 件事件事好古怪咯。 嗯， 系讲唔过咯。 嗯。過往除了講話，即係頭先話出雙糧嗰類之外咧，公屋免租咧都一度出現過嘅。今年就唔知道會唔會即係會取消啊，或者冇即係冇呢一個措施啦。呢、這、一個對於基層嚟講，你自己覺得又大唔大影響咧？又 我諗公屋裏邊即係覺得嗱，即係如果正常，即係你入咗去裏邊有個公屋嘅、入公屋之前有個申請嘅限額啦， 係 係啦，咁嗰、那個其實嗰個都係好低嘅門，即係好高，因為咁好高嘅門檻嚟噶嘛，即係好低人工你先入到去。咁其實就本身大部分真係喺住公屋裏面嘅人係啦，咁佢都係一啲基層嘅工友。咁當然你話我有啲住咗好耐好耐嗰啲，佢可能就真係已經可能儲堆錢化咗，咁都有個公咁公屋有個扶政策啦，係啦。咁佢之前都係嗰個真係非富户嗰啲，都係俾翻個月嘅一個月租，其實覺得好少嘅就係啦，千零蚊係啦。咁最後尾即係我希望即係佢個廣告就話阿茂整病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唔知道佢而家咪出緊口述管理期望啦，希望佢即係阿茂整股啦，係啦，即係我最驚佢真係完全做一個全無嘅財政預算案喺而家依個時勢底下，即係唔靠政府仲係有啲嘅幫補嘅話，真係人民點搞咧？啲基層嘅市民點樣搞咧？即係佢冇真係整鬼香港人啦，冇整阿茂整鬼， 係 啦，係啦，希望佢就非。真係只一個期望嘅管理咯，係啊，咁同埋即係希望即係啲財金官員真係佢真係落下區，係啦，去理解一下，譬如劏房理解好多嗰啲基層居民嘅，或者所社會保障又好，或者啲工友、失業工友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咯。 OK， 但係佢哋真係而家捱得好緊要㗎啦。 好啊，同阿李大成傾到呢度啊，多謝你。李大成咧就係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組織幹事嚟嘅。頭先講到一啲譬如基層啦，或者講到一啲係咪綜援出雙糧啦，而家有啲消息就話可能係會減幅度啦，或者係取消嘅。嗱，除咗基層之外咧，會唔會中產咧對於預算案都有啲期望咧？過往譬如有啲退税啊等等嘅措施咧都喺度嘅。啊，今年唔知又會唔會有喎、啊？咁你都可以打嚟講下你嘅期望嘅，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嘅。電話旁邊咧，仲有一位嘉賓喎，其實都除咗講預算案、講一啲派糖措施咧，成個嘅財政狀況點睇啦？講到係咪需要開源咧，都可以請我哋嘅嘉賓一齊傾。有中大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李兆波。咁啊，回應咗個消息先就想講，因為咧頭先都講到有啲消息就話因應呢一個嘅財政狀況啦，可能話過往一啲唔好話派錢啦，講緊派糖嘅幅度啦都要減，甚至係取消嘅。你自己點睇而家嗰個公共財政嗰條數係咪即係一啲紓困措施都真係唔好做啦？ 嗱，我希望咧就呢一個即係一啲好似啱各位即係嘉賓咁講啦，呢、這個期望嘅管理，因為有陣時以前啊曾俊華年代咧都係放一啲消息出嚟，跟住出嚟咧嗰個嘅結果係比預期係好嘅。我自己就唔係好贊成咧，即係話譬如話呢、這個綜援或者公屋租金嗰啲咧出雙糧嗰啲取消嘅，因為呢班人都即係有需要用嘅錢又唔係好多，咁咧就你話我哋有冇能力咧？嗱，今年即係啱啱過去嗰年咧，嗰、那個疫情打擊好多國家，有不少個國家。佢個預算咧係赤字，兼且咧都係由嗰個嘅赤字除翻個 GDP 咧，嗰個本地生產總值咧，都係一個比較大嘅數目嘅。印度係 9.5%， 咁新加坡咧之前嗰個嘅預算去到 15.5 添嘅。咁香港如果我哋用翻即係依家我哋有嘅數據咧，就3000億嘅赤字，再除翻我哋嗰個本地生產總值咧，大約係10%多少少啦。其實可以進取少少嘅，因為咧。我哋係咪冇能力？唔係，我仲有8000幾億儲備，又唔係去使曬佢。咁但係呢非常時期要做多啲嘢，同埋咧老實講，由社會事件至到依家咧，政府負嘅責任相當之大。咁啊，舊年去派10000蚊，我冇話今年要派，我其實冇打算今年派10000蚊嘅。但係舊年做咗咁多嘢嘅嘢咧，咁今年更加個情況差，應該做咯。同埋咧，隔離澳門咧，我睇過佢繼續派即係派錢喎，派冇減到。咁如果你從一個嘅理財嘅角度咧，我當嘅一個公司派息。好多人就係澳門同新加坡都係咁樣做嘅。你派下咧又唔派，或者減咗咧，啲人就一定好懷疑緊你嘅財政狀況係咪好差啊？咁啊，嗰個嘅呢個一路咁樣嘅預期嗰度差落去咧，對政府嗰個嘅信心嘅威信都幾大嘅打擊嘅。 即係講到做下唔做，可能有一啲即係政治上考慮啦，會唔會對威信有打擊啦？頭先講到基層嘅狀況啦，另外我都想講下即係中產啦。過往都有啲退稅嗰啲措施，你自己贊唔贊成今年繼續有退稅啊？有啲講法就話可能都會減啊，甚至取消呢、這個方面，你又點睇咧？ 我自己 如果淨我個人嚟講，佢退唔退咧，都個問題不大。但係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唔多唔少都係應該要退翻一啲嘅，因為其實今次對中產個打擊都其實好多人都打擊都好大，尤其是某啲行業嗰啲咁樣啦。咁你退稅嗰個幅度可以調整一下嘅，又唔使好似舊年咁樣嘅。但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咧，就係、是、究竟嗰套嘅理財哲學係啲咩嘢？舊年佢冇預期到嗰個疫情係咁嚴峻嘅。咁如果你舊年做咗啲咁慷慨，依家發覺冇乜彈藥去做啦，或者即係維持落去嗰陣時，可能有重大嘅困難啦。同埋咧，就係喺嗰個嘅抗疫嗰度咧，特別係保就業嗰度八百幾億嗰度咧，真係使大咗。我唔係話取消呢個保就業，但係真係有啲針對性嘅嘢。咁政府抗疫嗰度亦都係都一敗塗地啦。睇到最近先至嗰啲嘢睇，咁你變咗你依家用錢嚟到係要補償翻啲嘢咧，你發覺原來有啲最大嗰嚿數八百幾億嗰度係做得唔好嘅，派俾超市嗰啲大家知。跟住咧就抗疫嗰度亦都係即係頭頭即係一塌糊塗嗰啲咁樣咧。咁你變咗依家咧就所做個空間真係比較細咯。但你唔做嘅話咧，帶嚟好大嘅壓力。即係中產其實佢諗話要供樓喎，依家好似啱啱即係有聽眾講，你啲小朋友可能留翻喺屋企嗰度，咁啊跟住有好多啲額外嘅啲嘅使費啊，咪有啲可能冇咗份工啊咁咯。 你覺得幾多空間做咧？即係或者攞嚟派糖用幾多億好咧？ 嗱，如果佢唔係派一人一萬蚊咧，嗰度要佢嗰個錢係大啊！你話係退税啊，加上咩綜援出嗰啲嘅商量啊、租金啊嗰啲，其實即係我諗一千億內咧，其實係有空間做 嘅。好多喎，一千億都 一千億係但你記住，我哋舊年即係啱啱就係個財政，即係呢年啊，仲係今年嘅財政年度咧，我哋抗疫基金啊，加埋其他嗰啲嗰度咧，嗰度都二千幾億嘅。咁你今次一千億留下，我覺得就如果比正常嘅時間嚟講，梗係多，但你而家非常時期，真係嗰個嚴峻嘅程度係可能係比第二次大戰更加嚴峻嘅。咁我覺得同埋政府真係有不少施政錯誤咧。我覺得舊年既然話要派一萬蚊補償翻去嗰個修例嗰度一啲嘅處理失當，今年其實更加應該去做咯。譬如話因為延遲去交税啊，當然而家好多人交咗，其實應該早啲做嚇。 因為而家就即係傳啦，亦都唔知好似你咁講係咪一啲期望管理啦咁。但係可能如果真係減個派糖或者纾困措施的幅度，減了一些即纾困措施自然啦，即直接推下去就是可能人的消费力就減低了，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复苏又可能有影响。其实怎样衡量呢？即如果你给了钱下去可能库房少了，但是对于那个市场的刺激是不是又多一点？怎样衡量呢？这个应该 嗱，其實香港都係一個幾外向型嘅經濟嚟嘅，我淨係睇嗰個嘅零售咧，其實一日唔開關咧，個打擊都係大嘅，即係每個月係增緊百幾億呢個嘅零售消費額。咁我哋嘅本地消費咧，其實就唔弱嘅，就唔係話因為你依家即係派唔派糖嗰啲有一個比較重大影響，嗰個關係係比較細。你見到聖誕新年嗰啲咧，今年我都報章我寫過，今年啲蘿蔔糕好賣到不得了，係好多賣斷市嚇，咁啲人又盤菜啊嗰樣嘢嗰啲。所以咧就你我諗係，如果派糖呢啲就係對社會上面真係有需要嘅人有幫助。如果你係話派少啲或者唔派嗰啲咧，就可能呢一班人就會好慘啦。咁大多數嘅人咧，佢哋嗰個問題應該係不大嘅。咁即係你唔派俾佢哋，咁佢哋都係繼續使，同埋有啲行業金融界嗰啲唔係好受影響。但係咧就如果政府係做翻一啲佢往常做開一啲嘅嘢，即係除咗一萬蚊之外，好似澳門嗰啲咁咧，你嗰個政即係俾人睇到你個政府係體恤市民，同佢哋咧就係同在一條船咯。即係政府做錯咗咁多嘢，你依家再即係依家再嚟咧，就係喺呢啲非常時期，你做縮骨咁樣樣咧，咁俾人個印象就好差嘅。其實， 見到有啲政黨咧好多唔同建議啦，對於預算案，其中有講到話係咪消費券咧，或者電子消費券咧咁，你呢個有冇啲咩特別睇法？ 嗱，本質係好嘅，可以幫助到嗰啲各行各業，但係咧香港。我哋手機付款嗰啲唔普及，唔係好似內地咁樣，或者澳門好少人啦咁樣啦。你內地嗰啲做都好多即係啲酒店啊各樣嘢啲商店啊都用呢啲嘅消費券，行政成本低好多。咁你如果香港你要整啲消費券，好似商場印出嚟嗰啲咧，哇點樣派嘅？個成本好高。咁同埋咧，好啦，收完之後咧又要處理啊咁樣。咁同埋我擔心一樣嘢咧，就係依家香港嗰個嘅政治環境係咁樣咧，即係某啲顏色嘅店啊收得特別多嘅，就變咗賴睇下啲人都。即係都幫我做個公投咁樣咧，咁就變咗係麻煩啦。咁所以咧就我諗政府未必會做呢一樣嘢咯。 即係呢個你主要覺得係成個硬件上面難配套嘅，但係實質上個理念係應該 OK 嘅，尤其是咪可以幫助到啲，譬如而家之前話勒令停業啊嗰啲行業，係咪可以有針對性幫咧？消費券可唔可以做到咁樣？ 可以的，但是呢、香港依一咁嘅環境呢，你要邊啲店鋪可以收消費券、即係你話呢係零售嗰啲得，其他補習社唔得，或者健身嗰啲唔得，或者呢啲得，跟住呢街邊賣魚蛋豬皮有啲又唔得，或者有啲呢可能啲背景奇奇怪怪嘅，即係政府覺得咁又話唔得又得，咁嗰度帶嚟好多爭議呢，咁點樣解決呢？呢、這個又係要、你知政府細節嗰啲通常都出事㗎嘛。 開源方面咧，見到有啲對於話係咪某啲税可以加啊咁？呢、這個時候講任何税都好啦，係咪適合一個加税嘅時候咧？ 應該就喺嗰個財政狀況好嗰陣時咧，就講呢啲嘢。即係其實應佢做過好多次啲擴闊税基嗰啲啦，就講完之後冇疾而終嗰啲報告。你喺呢個咁逆境嘅情況底下推出呢啲咧，就應該就相反，我哋應該係派錢派糖啊嗰啲咁樣。所以依家好困難。但係到市好嗰陣時咧，市民又有期望啦。啊，市好嗰陣時咧就應該咧就分金同味，市唔好嗰陣時就要幫助。咁一世都做唔到呢樣嘢。但係原即係其實嗰個老問題就係、香港嘅税基好狹窄啦。你而家話加呢個嘅股票嘅印花税，咁美國日本係冇嗰個印花税噶嘛，咁你會減少個競爭力，咁你有其他啲税種咧，好困難啦，因為咧就即係你香港，你發覺都係好依賴同土地有關嗰啲啦，咁呢個都係翻即係最基本嘅問題咧，就係、政府依家理想你嗰個嘅收入嗰個基礎係點樣咯？ 即係你覺得譬如股票印花税，純粹係因為市場競爭同其他人，所以就應該諗都冇諗啦。 加就好容易，但係其他市場有啲主要市場都冇嘅，或者好低嘅。咁你而家嚟零零舍舍，你香港咧就係仲要加嘅話咧，咁、萬一因為你喺邊度上市，其實就係同嗰個監管同埋融資有關啦。咁香港融資冇問題，監管你同美國係有個環境唔同。到有一日大家監管就差唔多，你就住資訊科技嚟講，你可以由 A 市場搬去 B 市場嗰度做到同樣嘅嘢。咁嗰陣時對香港打擊好大嘅。 好啊，同阿李兆波傾到呢度啊，多謝你。李兆波咧就係中大商學院嘅高級講師，同我哋講到咧預算案啊，由開源啦，講到一啲嘅紓困措施咧，佢嘅睇法。嗱，都歡迎你打嚟講下你對於成個財政狀況點睇，嚟緊預算案有啲咩嘢期望嘅話咧，打嚟1872311。 將會討論涉及10億元嘅新冠病毒疫苗異常事件保障基金，行政費會從中扣除，立法會文件冇交代金額。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港府宣布主題公園和美容院等表列處所可以是在符合條件之下今日起重開，食肆堂食時間亦都獲得鬆綁，海洋公園和迪士尼樂園昨日分別宣布在今日和明日重開，海洋公園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入園預約已經火速爆滿。另外有食肆負責人就說，本週的訂座情況理想，位於旺區的食肆更加是幾乎訂滿，預料生意額可以升到去六至七成。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第四波疫情輕微反彈，昨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源頭不明的有10宗，農曆新年效應開始浮現，兩名確診患者農曆新年假期內四出向親朋戚友拜年，期間曾經除下口罩進食，大約70名親友被送入檢疫中心。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拜年很多時都坐得比較耐，沒戴口罩吃下嘢，有機會產生傳播，但是拜年活動會不會導致新一波疫情就有待觀察。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東鐵線新信號系統啟用只是一個多星期之後接連出事，消息說本月15日東鐵線大學站附近再發生信號系統事故，有俗稱交叉燈的緊急停車指示器突然亮起，以致到車長需要急剎車，港鐵回應的時候承認事件，說相信是與個別的緊急停車指示器零件有關。有議員就直斥事件可大可小，又批評新的信號系統出事連連，頻密到令人難以置信。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超強颱風山竹2018年襲港過後一度觸發全港交通癱瘓，但打工仔仍然要等車趕返工。劳工及福利局昨日向立法会递交条例草案，建议扩大雇员补偿条例的保障范围。如果雇员在极端情况下，翻工放工途中遇到意外受伤或者死亡，可以获得补偿。草案下星期三将会提交立法会首读和开始二读辩论。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内地科兴生物首批供港的10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计明天抵港，政府是有必要加强宣传接种疫苗的科普教育，让市民充分了解接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官员和专家更加应该带头接种，增强市民对于接种疫苗的信心。 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科兴生物证实第一批一共100万剂疫苗预计明日空运抵港。负责统筹接种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已经打针或者有不同安老院探访和病毒检测安排，就好像为推出疫苗护照测试水温。社评说，港府对内要小心平核政策的潜在反弹，并且要多加和内地以及新加坡等地商讨，尽快推出疫苗护照恢复往来，赋予适切宣传来提升接种诱因。经济日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踏入牛年，港股头两个交易日恒指合共大升超过910点，因为憧憬香港和全球经济摆脱疫情的困境，将会出现报复式反弹。不过社论说，暂时只是适宜审慎乐观，皆因复苏首要是要克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供应不足和接种缓慢的问题。星岛日报社论。 苹果日报评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谈电话，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规劝拜登应该慎重行事，和多年来的强横语气有所分别。评论指，两位领导人通话到现在，美中仍然未重建沟通渠道，中方一再喊话，美方就不动如山，双方还是各行各事，所以中共在美台关系上口气松了一些，只是当作示好的姿态。苹果日报评论。 日直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排队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太子道东啦，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景泰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已经清理好啦，一带都仲系车多。太子道东啊，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咧，呢一段系车多嘅。另外封路方面啊，大埔道咧系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大埔道咧去沙田方向龙悦道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2021年2月18日，新增16宗确诊，12宗本地感染，10宗源头不明。 当局寻求10亿拨款设疫苗保障基金，下周五财委会审议。 政府今日起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海洋公园复业，迪士尼明天重开。 缅甸民众继续上街抗议，据报周三示威规模属政变以来最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讲翻咧财政预算案啦，头先就同大家讲到咧，下个礼拜三就财政预算案啦。其实政府之前都讲过咧，啲财政储备咧少咗嘅情况嘅，咁啊估算啦系2021年度财政储备咧就大概系剩翻12个月嘅政府开支，咁就系属于回归以嚟咧最低。咁睇翻之前几个年度咧，都系高过咧20个月左右嘅。咁啊见到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之前咧接受访问嗰阵咧都讲到话，初步赤字估算咧都会系历史新高啊。咁亦都提到咧。就是、上年股市兴旺，印花税收入增加，就可能实际的赤字和初步估算有少少的落差。不过他就说都要看餸食饭，应使则使，就说对于再推一些现金派发的计划都有一些难度，就说要看住整个财政资源有限等等的措施都要分优次。你又怎么看呢？继续讲一下财政预算案的时候，都欢迎你打来1872311的电话。旁边有李先生，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主持你好啊。 早晨，李生，请讲。 咁我想分享一下咧，个人嗰个意见咧，我一个普通市民嚟啫，打份工。咁過去捱咗呢一年嘅疫情咧，其實大家都捱得好緊張，亦都好辛苦啊。因為我哋有家庭有細路啦。咁但係咧，去到對上政府嗰啲保就業計劃咧，其實就真係好唔開心。 嗯。 點解咧？大家眼見個超市過去一年每人買嘢咧，每個家庭買嘢都比以前超出一倍半以上嘅，甚至兩倍啊！每一次去超市買開100蚊嘅嘢，你都買咗150蚊嘅嘢。個超市旺到不得了嘅，仲要請人嘅。咁另外咧，其實即係佢嗰個保市嗰個資金咧，太過誇張啦，幾百億保落去。咁查有一個實質嘅例子喎，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間維修電梯公司，過去嗰一年咧，佢嘅營業額嘅盈利啊，係賺咗港幣3億幾嘅，賺咗3億幾。但係依間公司居然可以攞到港府嗰個資助，例如話4000萬。我真係想問一下點解？其實咧，點解咧？即係正如司長局長佢哋講咧，就話即係應使得使嘅。點為之應使得使咧？而家使咗邊咧？市民打工嗰啲係冇人可以受惠嘅。 咁嚟緊預算案咧，諗住預算案有冇啲乜嘢可以即係下個禮拜出嚟啦？咁點樣可以幫到你咧？唔好講，如果過去嗰啲過咗去嘅時候，嚟緊預算案有啲咩幫到你哋咧？又 所以就係過去嘅嘢唔好提，但係真真正正面對目前將來，佢哋實質去啲市民需要嘅嘢就去做啦，唔好咁樣喺度典當咯。即係其實如果你話拍錢，其實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你係咪真係輸困先？啲咩叫輸困？邊啲人真係困？你而家俾曬啲有錢有權貴嘅人，唔係俾市民。分清楚咯，叫佢希望佢哋大眼識人，係嘛？大家都係喺度捱緊。希望平安捱過去嘅啫。如果你咁樣再側重咗喺啲權貴上面去做嘅，我哋啲市民其實講真嗰句，我哋唔想理政治，我哋捱生活嘅啫，平平安安過嘅啫。但係你令到我哋個心啊，完全係唔服你。 OK， 好啊，唔該曬李生。電話旁邊仲有李女士，我聽埋你嘅電話。 喂， 早晨，李女士，係請講。 係你好啊，係我想問同你講下咧，即係講派錢嗰啲咧，即係。我不是不贊成派錢，不過很多錢是派得不是很合理的，覺得。 怎樣不合理法啊？你覺得？即是全民派的，你不是很贊成是吧？ 加的赤字不嚴重呢，我覺得就不是理想，而且加的疫情不要緊，我說如果就算派的呢，都按照政府即是叫人打针啊，样样做齐嗰几样嘢先可以派啦。 哦，即系有条件之下，咁譬如之前咧，即系经济有影响啊，失咗业啊，或者即系被勒令停业嗰啲铺头，有啲人真系可能收入少咗喎，嗰啲使唔使派啊？嗰啲 嗱，真正系嗰啲系开唔到，咁系资助系好啱嘅，真真正正嘅。但系有啲嗰啲咩超市。Okay. 你呢啲开唔到，佢就更加好失意。但系你嗰啲嘅，仲又俾埋佢。咁啊变咗，即系锦上添花咯。 OK， 好啊，唔该晒李女士，同你倾到呢度都讲到关于财政预算案一啲睇法啦。另外咧有一个嘅历史保育嘅题目咧，都想同大家倾下。咁近日有啲嘅历史建筑保育方面咧，多人关注。見到之前咧，長春社就發現咧，三級歷史建築啦，俗稱白屋嘅前域多利道計劃中心咧，就喺其實喺2018年起咧，就係成為芝加哥大學嘅香港校舍嘅。咁呢個校舍其實喺2013年咧，就係已經獲政府係批准去改建啦。咁後嚟咧就發現咧，入邊有一座嘅炮台咧嘅有一個嘅弧形嘅外牆咧，係被拆走咗嘅。咁佢係一個歷史建築嘅範圍嘅炮台嚟嘅。咁究竟點解會咁樣嘅咧？入邊有冇反映咗一啲而家喺歷史建築保育上面嘅情況，可以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咁電話旁邊咧就有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早晨。 係早晨。 早晨，李少文。可唔可以簡單講下，係咪你哋發現到嗰個白屋咧，即係前域多利購物中心嘅2號銀禧炮台嗰個炮台叫做係你哋發現佢個外牆俾人拆走咗，點樣發現嘅？ 其實就係、是可能之前係啱啱開幕冇幾耐，咁我哋就去睇翻，因為之前就我哋反對過 整個整個項目，因為佢係一個項目先講啦。咁我入咗去之後，發覺因為嗰個炮台，頭先你講過人氣炮台，其實有三座炮台嘅。咁二號就喺嗰個校園裡面啦，仲有兩座就喺個岸邊嗰度嘅。咁佢咁我哋都有關心開個軍事嗰個歷史啦。咁係發覺咧嗰個係佢嗰個介紹牌就話啦，啊原來佢喺起嘅時候咧，咁就大概2013至2015年嘅時候咧就拆咗嗰、那個。外牆，咁佢嗰個原因就係話啦，因為佢之後係成個白屋有好多之後有嗰啲用途啦，咁係就可能就加建咗一啲，就呢個外牆就做咗一個嘅係做個廚房啊，做過一啲嘅職員嘅啲宿舍啊，咁就利用咗原本個外牆嘅，咁佢嗰時就覺得啊，可能係後加嘅嘢咧，咁就一拆埋佢啦，咁但係就先係之後先發覺原來其實係個炮台嘅一部分嚟嘅，咁就係、就所以就係、是、即逐啲講就揾啲紅毛泥石屎揾翻條痕出嚟咧，咁就等啲遊人可以睇翻原本嗰個係牆嗰個痕跡喺邊度啦。咁佢個介紹牌嗰陣時候，我哋啱啱入去嘅時候，2019年咧就仲有嘅。咁但係到最近嘅時候就發覺咧啊，佢就係、是刪除咗嗰段嘢，就好似冇事發生過一樣啦。咁呢樣係其實做法就好唔妥當啦。咁即係起碼你都。之前你都比較叫老實啦，雖然你係即係佢就話喺一個唔小心拆咗，咁但係係最近就話啊，佢就連個掛燒牌都改埋，咁傳媒報咗之後咧，佢又再加翻落去嘅，咁事件就反映咗其實就係、是、即係本身就係話啊，佢對於成個歷史嗰、那個認識啊，即研究啊，同埋政府個監督咧，其實都好大嘅問題喺度嘅。 講個牌之餘，我哋想講翻個源頭先。佢而家嗰個嘅二號銀禧炮台嗰個俾人拆咗幅牆之後咧，成個情況係點樣㗎？佢係咪即係嗰個牆對於嗰、那個炮台嚟講係有幾有重要嘅歷史價值？ 嗱，非常重要嘅。其實如果你有去睇曬三個眼睇得出佢原本㗎啦，即係打咗個炮台嘅。簡單啲講，其實而家就見到可能圓形嘅一個好似好大嘅圓形嘅個石嘅石品咁樣啦。咁其實之上就以前就擺一啲嘅大炮喺度咧，就防衞翻我哋嘅維多利亞港入口啦。但佢就起大係應該1939年完成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嗰陣時就係二戰嘅時候，咁防範一個日本嘅侵略啦。真係咁個炮台隔離其實就係一個我哋叫做係擺放一啲嘅炮彈嘅一個彈藥庫啦。咁其實嗰陣時就靠人手咧，即係靠啲士兵係由個彈庫度擺，將啲炮彈咧擺就拎去個大炮嗰度嘅。咁所以就一埲牆咧，就保護翻咧，即係由嗰啲士兵咧由個彈藥庫就去個大炮嗰個位，就防範啲即係啲嘅榴彈咧係即係可能係就係可能防範佢即係榴彈就傷到士兵嘅。咁所以好明顯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保護士兵嘅成個個嘅裝。裝置咯，同埋係一個好完整嘅一個炮台部分。你冇咗嗰樣嘢嘅話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完整嘅一個炮台嚟嘅。所以就你冇咗，你拆咗佢咁嘅話，就係嗰成個炮台就係已經係一個唔係一個完整嘅俾人睇到啊點去運作嗰個情況啊咁。 今次呢、這個二號銀禧炮台係屬於前域多利道購物中心嘅範圍啦。其實咧，建築物亦都係三級歷史建築啦。要拆入邊嘅嘢，其實本身有啲咩步驟要申請嘅咧？ 基本上咧，嗱，因為佢係政府，即係第一樣咧，三個歷史就係一個係我成個行政措施啦，然後本身係政府地啦。咁其實就三個歷史建築嘅話咧，雖然你可以都係可能要向嗰個政即係政府個即係古蹟辦嗰度去做一個申請。咁但係其實三級係一個好低嘅級別嚟嘅啫。咁跟住政府嘅定義就話咧，甚至乎你畫個圖啊，影下相啊。佢都當咗保育㗎啦，咁但係一直以嚟政府就話，因為佢政府地嘅時候咧，咁所以佢個把關都會比較嚴格啲嘅，因為你都需要經過翻即係政府啊，即係咁多個部門去批准啦。咁但係你見到就係話，由一開始即係域多利呢個咁樣嘅所有嘅白屋咧。去申請嘅時候咧，就原本有三棟嘅建築物嘅時候咧，其實都一即係未校園未開始之前咧，已經批准佢拆一棟噶啦。即係所以你其實睇到個包而家已經係唔完整噶啦。咁但係拆嗰個原因就係話咧，就唔係話因為佢係真係話阻到佢起個大學嘅校園，係話可以棟一條柱撐住佢。 咁所以就已經拆咗其中一棟噶啦。到到而家你見到個炮台嘅矮牆係冇咗嘅話咧，其實就更加之冇必要嘅。如果大家去睇嘅話，佢只不過係校園外面一個俾公眾遊人嘅所謂我哋嘅開放嘅空間咧，俾人去參觀啫，完全係阻唔到大學嘅發展啊，甚至乎連睇一個公園都唔係嘅，即係一個開闊嘅一個空間嚟嘅啫。咁所以話係咪要即係完整保育翻咁多層，即係咪有困難咧？絕對冇困難喺度嘅。咁可以睇到話，即係成個即係大學又好，政府又好，對於我哋嘅古蹟嗰個研究啊，個尊重咧，其實係唔夠嘅。 我嘗試即係引述翻啦，因為我哋都問過發展局嘅查詢，咁佢就回覆我哋，就話政府咧係以私人協約方式咧，將前域多利道嘅購物中心用地咧係批咗俾芝加哥大學嘅香港中心活化做佢嘅校園嘅。咁根據咧芝加哥大學香港中心咧喺2016年交嘅保育管理方案咧，同埋一啲研究資料啦，就話二號銀禧炮台後方咧有一座嘅工人宿舍，咁啊係有一個嘅弧形牆咧，就係工人宿舍嘅其中一面嘅牆壁嚟嘅。咁啊，亦都係話後期加建嘅工人宿舍咧，影響咗炮台原有嘅空間佈局。咁所以芝加哥大學咧，香港中心方面咧就建議將成個嘅工人宿舍係拆除，咁啊係還原翻炮台嘅佈局。佢有個咁嘅説法。咁而古蹟辦咧就話都係進行過實地視察，認同係拆除呢個工人宿舍有助彰顯炮台嘅價值。咁啊，去到2018年就話揾到一啲新嘅資料，咁就話顯示嗰個工人宿舍嘅弧形外牆咧。是原有的防衛系統，應該講緊係炮台的防衛系統的一部分嚟嘅。咁但係因為當時已經拆咗個外牆啦，咁所以就有一個牌，頭先講到話個牌咧，就係喺度即係展示翻係俾公眾知嘅咁。我就想知道啦，而家呢一個講法點解會係由即係芝加哥大學嗰方面交俾古蹟辦話俾佢聽嗰個炮台嘅資料嘅？咁其實古蹟辦有冇責任去基於咩資料去判斷一樣嘢係咪應該要拆啊？因為屬於係三區歷史建築嘅範圍嚟噶嘛，係。 當然有責任啦，即係其實呢個講法，我真係覺得好詫異嘅。因為最初我哋即係如果大家記得係佢即係分開一二三級嘅時候，就係、是、因為即係景賢里之後，佢政府就係做一個嘅，即係將1444座嘅一啲嘅歷史建築物，咁就話重新咁去審視啊評級噶嘛。咁嗰時就揾一啲專家係揾咗啲資料啊，收集咗好多資料。咁嗰時其實都已經有一啲嘅資料喺度喺手噶啦，即係點解就要翻去大學去再重新去做翻去提供啲資料俾佢啦？咁同埋先講過嘅話，佢個炮台唔止一座噶嘛，即係附近已經有兩座嘅時候，即係點解你忽略咗其他去視察現場視察嗰兩座？即係大家都去到可能網上啲圖片啊，咁我哋前度去睇過嘅話，就好明顯都嗰兩座都係有嗰個原證矮牆，即係當然即係事實之後諗咗少少啦，但都睇翻個矮牆其實係佢喺度，成個佈局係好明顯喺度嘅。咁點解你參照翻你即係有兩座俾你參照，你都會覺得嗰個係即係而家喺校園裏面嘅二號炮台嗰個矮牆就唔係其中一部分咧？即係其實就唔需要係一啲咩新嘅資料啊，唔需要專家，甚至乎大家記者去睇一眼睇就話根本就係原本一部分嚟㗎啦。即係不過普通人去到都已經係知道嘅，即係佢咁樣嘅而家成個講法根本就係狡辯嚟嘅。 因為古蹟辦佢自己都話有實地去視察過嘅，係 唔知點解佢哋睇佢哋眼可能同我哋眼有啲唔同啦，我真係唔好清楚嘅啫。 Okay. 但係由校方提供資料呢一個係咪一個正常嘅做法，定係本身都應該係有啲其他嘅我唔知專業嘅學者或者意見係有知道佢嘅價值，應該係點嘅咧？即係古蹟辦我而家睇落好似就係基於淨係好似學校方嘅資料。 嗱點解咧？因為嗰陣時佢係因為佢嗰個成個嘅校園申請係經過城規程序嘅。咁當然啦，我哋會係城規程序，大家都知道，可能就要由個申請人即係喺個時候嘅校方就提供一啲嘅研究啊資料，就俾城規會過啦。咁另外其實都應該問翻，但調翻轉頭，其實城規會過嘅時候都會問翻呢個古蹟辦嗰啲嘅意見嘅。咁所以佢古蹟辦本身有資料，另外申請人自己都要做一啲嘅聘請一啲嘅即係專家學者，所以專家學者去研究去提供資料俾啲城規會會員去參考啦。咁但係當呢啲程序未必就係公眾知道嘅，因為係可能係一啲嘅你批咗之後嘅一啲嘅即係附加條件啊。咁附加條件就係一啲嘅成個黑箱。因為是你之後再交個報告，就掟俾政府部門去審批，咁呢啲就係公眾係唔知情嘅部分嚟噶啦。 其實成個即係呢個嘅域多利道購物中心入邊咧，有幾座炮台先都講到，有啲係已經拆咗嘅咯，係咪？但係有啲又未係屬於活化項目入邊嘅範圍嚟嘅，點解會咁嘅？ 嗱，佢話中心其實有四應該有 A、B、C、D 四座建築物啦。其實最簡單點解佢其中一座，譬如 D 座就因為對面馬路，咁佢就因為啱啱地理嘅關係加條馬路， okay, 所以佢就冇霸到啦。其他三棟嘅話咧，因為頭先講個拆除嘅 C 棟咧，佢就話個原因都好特別嘅。咁第一就話佢只係因為成個大家去過就一個好大嘅平台上面嘅，佢有棟條柱， 落、 okay, 去山坡度支撐。咁啱啱好就話條柱咧，就係會就喺嗰個 C 棟嘅位置，所以拆咗佢。但係如果大家去過睇過咧，即係個 C 嗰個柱個大石， okay, 其實同一個即係等於你個次格冇咁大細咁大嘅柱嚟嘅啫，係、 okay, 咪、okay, 可以避到咧？其實係可以避到嘅。 嗯，好啊，同阿李少文傾到呢度。李少文咧就係長春市高級公共事務經理嚟嘅。嗱，我哋咧都邀請過發展局訪問啊，有關於呢一個議題。不過咧就話咧係未能安排，咁所以咧就頭先有一個嘅書面回覆嘅。咁我哋咧繼續咧轉頭咧都會有千禧年代，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人类自诩是万物之灵，就算是位于生物金字塔的顶端，但是人类的行为和昆虫或者野兽的距离又有几远呢？ 沼泽女孩的作者迪利亚·欧文斯年逾七十，沼泽女孩是她第一本小说作品，本身是动物学家的她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几年，致力于野生动物保育和研究工作，和狮子、大象以及荒野打了半辈子交道。他说从野外生活的观察领悟到人类行为和动物几咁相似，有几多行为是根据基因而决定，而我们又能够在大自然里面学到几多人类本性。 书里面的主角奇亚被家人遗弃，大海和湿地成为他的父母，海鸥是他唯一的同伴，生物演化和自然循环是他了解这个残酷社会的教科书。 奇亚从雌性萤火虫通过改变尾巴发光的信号来吸引不同品种的雄性萤火虫交配，然后再将它们吃了，明白到生命的存续可以有多丑恶。他亦从某些压力过大的雌性哺乳类动物会抛弃孩子的生物本能里面，了解到母亲为什么会丢下他同於走家暴的父亲而去。当他知道柴斯为了得到他的身体而方清会给他一个家，他联想到柴斯开着个手花俏的游艇来接近他，就好像公鹿展示蓬松颈毛同石大鹿角，只不过是用来吓退其他雄性吸引雌性的附属器官来。 奇亚从孕育生机的湿地学习了生存技能，亦都从腐朽的沼泽入面了解到自然生物和人类的丑恶，这些本来应该是从人际社会入面学习的课堂，但是就要去历经过无数孤单的日夜，面对过方言、暴力、歧视和遗弃之后，独自在大自然寻找答案，然后编写成令人心碎的生物图鉴。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沼泽女孩》，作者迪利亚·欧文斯，由马可·勃罗文化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个星期被终审法院撤销获准保释的决定。黎智英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今早开庭处理。黎智英去年十二月在高等法院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以1000万元保释，期间需要遵守不得离开住所等规定。终审法院五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上个星期一致裁定，律政司就保释决定的上诉得席，撤销有关保释决定，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终审庭在判词提到，李运腾在批准保释时候引用首宗国安法案件，即是唐英杰案时候存在法律观点错误。外交部驻澳门特派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世卫指出，酒精是唯一一种对精神状况有不良影响和产生依赖的物质。 香港控酒联盟召集人麦善平， 所以联盟促请世卫采取主导，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蓝本，制定全球酒精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2021年2月18日，新增16宗确诊，12宗本地感染，10宗源头不明。 当局寻求10亿拨款设疫苗保障基金，下周五财委会审议。 政府今日起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海洋公园复业，迪士尼明天重开。 缅甸民众继续上街抗议，据报周三示威规模属政变以来最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8啊，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早年都听到比较多一啲关于透过非法入境啦，或者入咗境逾期留喺香港嘅人士咧，会申请免遣返申请嘅。咁入境处咧之前都话啦，为咗更加有效率咁咧处理呢一啲免遣返申请嘅申请人啦嘅个案啦，同埋喺源头上面咧减少啊。咁就话咧会修订咧入境条例。咁其中咧就建议赋权咧系俾保安局局长咧有新嘅权力。嗱入边咧条文咧都系提到咧，包括咧系定名航空公司啦，要向入境处咧系提供运输工具啊，即系例如飞机啊等等上面嘅一啲乘客嘅资料。咁另一点咧就系关键嘅，而家都系一啲争议嘅部分啦，就系话赋权入境处处长咧喺指示，系有权去指示某个交通工具啦、运输工具啦，可以或者唔可以运载某一个乘客嘅。嗱呢个咧引起嘅争议啊，见到大律师公会咧就担心咁嘅说法咧，对于基本法31条讲到话保障香港人咧出入境自由方面咧，系咪有一啲嘅影响嘅？请嚟咧大律师公会嘅代表，有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巧琪同我哋讲下嘅。早晨。 早晨， 早晨，叶巧琪，讲下头先讲到有关呢一个嘅修例啦。而家你见到嗰个修例嗰个写法咧，你哋工会觉得个问题喺边啊？ 我想在早前我们写过那个陈词那里呢，我们都已经是都颇详细地来到去解释的啦。草案的第三条呢，新增那个 6A 那条呢，就是赋予了呢一个Director of Immigration 啦， 入境处处长， 保安系啦，入境处处长咧，佢系有权咧，系可以指示某一啲人咧，系唔可以登上嗰个运输工具啊，咁样样。咁我哋嘅关注其实就系入境同埋出境，即系嗰个自由咧，就系会被限制。咁呢一个肯定咧，就系同呢一个基本法第31条咧，同埋呢一个人权法里面规定嘅第8条咧，可能系会有可能是会有互相抵触咁样嘅。嗱，我哋留意到就其后就保安局咧就其实澄清咗嘅，喺2月13号嗰阵时佢澄清咗，佢就话咧其实净系关注咧就系入境嗰方面嘅啫。咁咧因为佢话主要其实呢个修订咧都系针对嗰啲系免遣返申请嗰啲咁样嘅个案咁啦。咁但系咧我哋其實喺早前嗰、那個further submission， 即係進一步陳詞嗰度咧，其實都已經有講噶啦。逢親係牽涉到嗰啲同憲法賦予嘅權力有關，即係一啲基本嘅人權基本嘅人權，譬如係 freedom to travel 啦 ，freedom to leave Hong Kong 啦，即係譬如係你有個權利係賦予俾你嘅，可以自由出入境嘅，自由離開香港嘅呢啲咁樣嘅權利咧，佢嘅全。诠释咧，会得 到佢嘅存息係會得到保障嘅。嗰、那個存息一般嚟到去計法庭嗰個存息咧，其實過往好多案例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就係呢啲權力咧係要好寬鬆地嚟到去對待，而限制呢啲咁樣嘅權力咧，就會係較為係要嚴謹啲嚟到去存息嘅。即係譬如如果你係特別係事實上亦都係有終審庭嘅一啲一個案例咧，其實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嘅。如果你係要限制嘅話咧，即係你係要限制呢啲咁樣嘅最基本嘅呢啲人權嘅呢啲咁樣嘅權利嘅話咧，那個案例裡面係講得好清楚嘅，就唔係話可以隨便係話有酌情權由個酌情權睇下點樣嚟到去處理啊咁樣嘅。嗱，咁我哋都留意到就係保安局嗰、那個聲稱啦，就係話其實嗰個範圍係好窄嘅啫，只係入境嘅啫咁。咁我哋所以就希望咧，既然如果係咁嘅話咧，咁我哋當然係歡迎啦，真係係咁窄嘅啫，只係針對某一類嘅啫，係防範免遣返聲稱嘅啫。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喺個修例上高咧，係咪應該要清楚地嚟到去講明，其實只係針對呢一部分而唔係有其他更加寬鬆，或者可以令到嗰個條例咧可以有更加寬鬆嘅一個詮釋咁樣咧？同埋我哋覺得好緊要嘅就係唔係淨係單單咧，就係話一個聲明咁樣嘅，而係喺個條例嗰度都要講得好清楚。我哋都希望喺個條例嗰度講明嘅咧，就係入境嗰度咧，你亦都唔會限制話香港特別行政區嘅人士對佢哋嘅權利咧係造成任何嘅影響嘅。咁呢一個喺我哋其實最新嗰個聲明嘅第三段嗰度亦都有講得好清楚。 佢今次嘅修例嗰度咧，那個寫法就話係賦權予處長啦，講緊入境處處長啦，提指示某運輸工具可或者不可運載某乘客或者某或者該運輸工具的某乘組人員，你覺得這個寫法就是剛才你講話太闊啦，可以指明應該是針對一些離香港入嚟香港的人，是不是在這裡加翻一些清楚啲嘅説法就已經得噶啦？對你嚟講？ 其實喺個條例嗰度我哋覺得係一定要寫清楚，即係當然啦，成條條例點樣寫出嚟，當然要慢慢斟酌啦。但係如果嗰條條例事實上的確係咁窄嘅話咧，冇理由係寫得咁闊嘅，因為點解咧？好似而家嗰個建議嗰個修例咧，事實上係好闊嘅，即係你會睇到點解我哋會有咁樣嘅關注， okay, 就係而家嗰個寫法就係嗱，佢唔好意思，我講一講英文嗰度啦，係 empower the director， 即係賦予嗰個保安局賦予嗰個入境處處長咧 ，to direct that 係去指示咧 a passenger or a member of the crew， 即係一個乘客啦，或者係一個機組人員啦，of a carrier， 即係一個運輸工具上面嘅乘客或者係嗰個機組人員啦 ，may or may not be carried on board the carrier， 即係可以或者是不可以呢就上呢一个咁样嘅运输工具嘅。咁呢一个係好阔嘅，基本上呢、 okay. 就係冇限制到係出啊或者係入嘅。即係包括到其实係可以直接係话佢亦都冇解释到即係喺咩情况之下嚟到去用。咁所以嗰个条例如果唔寫得清楚嘅话呢，就会有一个好唔清晰，大家亦都唔知道佢几时可以话哦你唔准上机，你唔准嚟港，你唔准相机，你、 okay. 甚至乎是包括埋可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嗰啲权利咁。 因为见到保安局都有出稿，就话考虑到咧系主体法例嘅一般做法，就定明咧系赋权条文咧一般咧都系较为概括啦，同埋简短嘅。附属法例嗰度咧就会具体讲一啲嘅细节同埋清晰嘅条文。如果喺附属法例嗰度先至讲清楚，头先话你话系咪限制系入嚟香港嘅人士咁，又得唔得咧？喺呢一度未必写得咁清楚，系咪呢个都系一般嘅做法嚟嘅？以你了解。 嗱，我哋最新嗰个声明咧，其实第三段咧就已经讲得好清楚㗎 噶啦。咁既然保安局有咁样嘅澄清啦，我哋都考虑到呢一个主体法例嘅概括性。如果系想即系确实反映嗰个立法原意嘅话咧，草案第三条咧，其实应该系修订明确规定咧，呢一个局长咧只可以针对入境航班而非离境航班嘅情况，先至可以禁止嗰啲人登上嗰个运输工具嘅。 处长，李安处长系嘛？ 系啦，系啦，即系呢个系反映佢系个权力系有限嘅，亦都为咗相关规例嘅范围咧提供咗更加清晰嗰个指引，因为你一定要个主体法例咧系要清晰咧，然之后先至可以对嗰、那个相关规例嗰个范围咧就有个限制喺度咁嘅样嘅。 咁而家你觉得未咁清晰嘅时候，如果就算喺一个附属法例嗰度做，达唔到一个你想要的效果的，是不 是？如果是那个立法那方面的话呢，即是我们就会觉得是主体法例也都写得清楚。那因为这些是很重要的基本权力来的。那当然是要写得清楚啦，越清楚大家越知道究竟要怎样做啦。那这样写法的话呢就是理想咯。 OK， 好啊，跟叶巧琪谈到这里啊。 唔该晒。 好啊，叶巧琪就是大律师公会的副主席嚟嘅。另外咧，就想请嚟咧，政府嘅代表有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早晨。 系，早晨，系。 早晨，欧志光副局长。不如简单讲解一下先，今次呢一个修例啦，嗰个目的咧，因为大家市民都未必好清楚系。 系啊，乐文咁样嘅。因为咧系国际民用行组织咧喺2018年咧。佢哋係更新咗一個國際民用航空公約嘅，咁因為我哋都係屬於呢個公約入邊嘅一個嘅成員啦，咁呢個更新咗個公約咧，佢哋係要求咧一個新嘅規定，要求咧係成員咧係要推行一個即係預先通報旅行資料一個系統嘅，咁呢個咧佢哋覺得咧係對航空安全啊，同埋保障咧機上面嘅乘客咧係有幫助。咁2018年呢係通過咗啦，咁呢家我哋知道呢係已經有係大概有90個國家或者地區呢都係有做到呢個預報旅客資料呢、這個安排嘅。咁呢、這個組織亦都係講呢，就話即係如果係做呢樣嘢預報旅客資料要航空公司提交呢，就一定要係通過法例嘅，或者係啲規例呀、咁樣。咁如果佢意思即係話如果係唔通過嘅時候呢，就可能嗰啲航空公司未必會跟從啦，因為可能都影響到嗰啲成本嘅問題啊咁樣，咁所以就即係要係嗰啲成員咧係通過法例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另一樣嘢咧就係嗰、那個係講係話預先嗰、那個提供嘅嗰個航空嘅資料啦、旅客資料啦。但係另一樣嘢咧，我哋香港咧亦都面對一個即係好多年嘅問題咧，就是、一啲係申請好多。嚟香港咧係提出申請，但係咧就係、是、都冇好多理據。差唔多係接近99.几%咧，係當佢提出申請咧，係經過入境處嘅審核啊，同埋經過上訴委員會嘅審核咧，都係覺得咧佢哋所謂嘅申請係無理據而係拒絕嘅。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一個即係比較嚴重嘅濫用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可以咧喺乘客喺未嚟香港之前咧，我哋可以咧係有一個權力咧，係通知呢、這個航空公司，係俾一啲咧係有可能咧係嚟香港係潛在嘅申請者咧，就即係唔俾佢登機啦咁樣。咁點解我哋咁樣做咧？就其實以前咧有啲情況出現點樣咧？就係、是、有啲人咧係或者一組人添，未嚟香港之前咧就已經係通知有人。或者律師就喺機場嗰度等佢，當飛機一落到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就提出申請。咁雖然譬如話佢嚟到香港，我哋話啊，我哋入境處有權話唔俾佢入境，但係佢喺香港嘅範圍提出申請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處理嗰個申請。咁呢個咧係一個係俾人濫用的一個情況啦。咁大家都知道依家每一年嗰、那個提出申請，我哋每一年都係即係納稅人是超過十億啦，咁過去咁多年咧，我哋大概都係用咗60至70億 呢啲公帑咧去處理呢啲嘅99.几%嘅都係唔成立嘅聲請。咁、仲有呢啲好多情況，依家咧去到係高等法院啊、司法覆核啊，未來咧呢啲個情況都會令我哋咧去拖延我哋比較一個長嘅時間。咁、我哋希望咧就可以喺呢度係有一條條例，我哋會係做一個附屬法例嘅。是希望咧，系賦到權俾保安局局長，保安局長可以係俾權俾入境處長，佢就向嚟香港嘅，係進入香港嘅航空公司航班提供資料，然後咧我哋喺度睇咧會唔會有啲可以堵截呢個情況，大概係咁樣嚇。 係頭先都講到話濫用嗰個情況啦，咁明白嗰個原委係點樣啦？但今次嘅爭議咧就話嗰個修例嗰度咧就雖然你就話主要係唔想一啲外面咧即係離鄉離咗香港嘅人又申請免遣返聲請，咁但係個修例嗰度嗰個寫法咧就話係唔俾某運輸工具可或者不可運載某乘客，聽落嗰個範圍就大過你哋原本想話限制飛嚟香港嘅人啊，咁點解會咁樣咧？唔係即係點解唔寫得清楚啲，或者針對性啲咧？ 林明，我諗嗰個條例可能分主要分兩部分啊、一部分就係話嗰個通報資料啦，另一部分咧就權力啦。咁通報資料嗰個部分咧，我諗大家都冇乜爭議嘅，即係係航空公司係通報資料俾我哋。第二部分咧，即係大公司工會嗰度嘅意見就係話，即係點解係係好細緻咁寫咧咁樣？咁我哋嘅聲明都有講到咧，係一啲係賦權嘅條例咧，其實係概括性同埋咧係比較簡短嘅，就未必能夠咧好詳細咁寫。嗱，我舉啲例咧，譬如就算喺入境條例嗰度咧，都有好多嘅附屬法例嘅，有十幾條附屬法例，而喺入境條例個主體法例入邊咧，都係有一啲嘅咁嘅賦權嘅條例，嗰啲賦權條例咧都係相當簡單嘅，而喺個附屬法例咧就會詳細啲啦。嗱，譬如我舉一條條例咧，就係話。在入境條例那裡第35条這樣就講關於是羈留地點的那裡呢可能都是又是幾句這樣或者是幾段這樣但是呢在那個羈留地點令即、就是我們講話是第法例第 115B 那個附屬法例呢就很詳細了就講到那些地點是在哪裡啊怎樣去處理那些被羈留人士啊應該得到什麼對待啊那些人權的保障是怎樣這樣這個呢就是那些是賦權法例同埋附屬法例嘅特色嚟嘅，咁嗱呢個第一樣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咧，其實入境條例咧係即係處理係入境嘅，同埋咧依家入境條例咧係我哋主要嗰個條例入邊咧係入境，同埋講咧係一啲遞解令，即係送人走去香離開香港嘅，呢條條例主要係做呢樣嘢。再加上咧其實咧喺我哋基本法入邊咧第31条咧嗰個保障。香港居民咧係有旅行同埋出境自由咧，嗰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保障。咁就算任何法例要去定立咧，係去限制人嘅自由咧，頭先我諗阿葉小姐都有講到，就係要合乎比例嘅，係法庭中央法院有一個嘅案例，一定合乎比例。如果呢個條例講一啲係唔合乎比例嘅咧，係已經係受到法律嘅挑戰，同埋咧係好容易挑戰成功。同埋仲有一樣咧，我想即係話去實際嗰個情況。去講啦，嗱，如果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個人咧係離境，離境咁嘅情況咧，我大家都去過機場啦，就梗係去咗入境處嗰、那個櫃位，或者我哋用嗰個依度離境辦咗離境手續，然後我哋登機噶嘛。咁如果你話好似阿葉小姐講話離境，你就通知機場或者航空公司話唔俾佢登機咁樣，咁航空公司好快就有個問題就問：咦，喂，入境處你又俾佢離境，你又叫我唔俾佢登機，咁點講得通啊？咁樣。即係嗰個邏輯咧，都係講唔通嘅。咁唔好話淨係法律上面嘅挑戰啦，就算係航空公司呢一方面嘅挑戰，佢都覺得咧，我哋都解釋唔到。所以我哋一路諗咧，其實係講係盜境喺外國嚟香港，我哋係冇講過係話離境嗰樣嘢。咁我哋喺所有嘅立法會文件啦，我哋之前咧，我哋有個保安事務委員會，我哋有去過3次啦。之前有個小組委員會，差唔多成年有7-8次啦。同埋最近咧，我哋係喺個法例咧係一讀二讀嘅時候咧，我哋阿局長入面嘅演辭都講得好清楚咧，就係話咧係即係嗰個條例咧係提高入境處執法能力，去加強防止潛在聲請人嚟香港呢啲措施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覺得咧，其實個條例咧幾清晰、幾足夠嘅。 咁當然佢哋嘅律師大律師公會講嘅意見，我哋都會去吸納去聽啦，咁樣咁我哋都係睇下我哋因為嗰、那個條例草案委員會咧都仲係進行緊嘅，咁我哋會係喺個條例草案委員會咧，我會多加解釋。或者樂文，我想講多少少咧，係其實依家就算有一條嘅呢條附屬法例，即係賦權嘅法例咧，其實往後仲有好多工作要做嘅。我哋一定要係話有一個嘅附屬法例啦。但係附屬法例之前咧，我哋會做好多嘅諮詢功夫嘅。嗱，我哋一定要有一條嘅賦權法例，我哋有嗰個權力啦，咁我哋先可以同航空公司去傾。如果唔係咧，航空公司話：喂，你都冇法例，你唔同你傾啦咁樣。咁要先航空公司傾，我哋要傾咧就要傾一個系統出嚟，一個可能咧係一個電腦系統嚟嘅。咁呢家係海外有90多個國家做緊啦，有呢個系統嘅都係相當多部分有呢啲系統。咁我哋就話要啲咩資料啊？點樣做啊？咁亦都將來咧，我哋仲要係呢一個咧係要申請撥款嘅，都會翻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咧，呢個系統做啲咩嘢，收啲咩資料，點樣做，又係要經過立法會去做。咁而考咗啦，我哋就做條附屬法例啦。附屬法例又係經立法會，所以咧其實都有好多我哋同立法會要交代嘅。 我就想搞清楚咯，即係所以頭先而家有啲咁嘅質疑啦，但係喺嗰個賦權法例嗰度大啲範圍嚟講，就冇寫得好清楚。咁但係副局長都話咧，嚟緊有好多工作嘅，附屬法例嗰度會好多工作做嘅。 冇錯。 咁即係咪話喺附屬法例嗰度會寫得清楚，只係針對入嚟香港嘅人士，係咪會寫清楚呢樣嘢咁？ 呢個我哋淨係因為我哋呢條條例咧，嗰個權力咧，我哋話講到明咧，我哋講話係即係針對嗰個潛在聲請人嚟講嘅措施啊嘛，喺附屬法例咧，我會講咁樣講清楚嘅。而附屬法例都會講埋嗰個系統係點樣運作啊，嗰啲航空公司我哋要求係點樣做。咁但係我要求佢做之前，佢都要知道我哋知道佢做到有咁嘅能力，咁大家對到，而我哋咧呢個系統咧都同外國一啲嘅航空公司或者外國地方咧，大家要對到嘅，咁所以都有很多系統嘅測試啦、設計啦，所以將來咧佢仲會係出標書添嘅，個標書咁又再設計啊，咁都係一段時間，唔係話通過咗嗰條授權法例即刻會做。或者通過咗嗰條附屬法例，就即刻會做到，都一段時間嘅。 不過重點就係係咪喺個附屬法例嗰度寫清楚啦？咁另外 會嘅，會嘅。 阿葉柏琪咧，另一個嘅即係質疑咧，就話其實咧係冇講明喺咩情況之下，入境處處長可以有呢個權力係俾或者人唔俾人哋係喺呢個嘅運作工具嗰度嘅喎。咁呢個會唔會都講清楚咧？呢、這個又 嗱，佢譬如話呢家講翻咧，入境處處長咧，當如果係有人入嚟。到港入境處處長咧係有一個係權咧，係可以拒絕某啲人係入境嘅。這個我大家都即係聽過啦。入境處處長咧係佢有嗰個權力咧，係基本法又好，或者入境條例又好，都係拒絕人哋入境嘅。咁嗱，如果佢係收到一啲咁嘅即係啲預報嘅乘客嘅資料，而佢喺嗰度咧係睇到嘅資料咧係覺得係乘客嚟香港咧，佢好大機會都係會拒絕入境噶啦，咁樣咁佢都可以就通知個航空公司，咁不如咧你唔好俾佢嚟飛機啦，唔好上飛機啦，因為佢嚟香港咧，我都會拒絕入境嘅咁樣。咁航空公司咧可能會好嘅，因為航空公司如果帶一個乘客入嚟香港，而入境處處長又係拒絕入境咧，航空公司咧就有責任咧將佢係帶翻去嗰、那個即係。原離開嗰個地方嘅，咁呢啲方面咧都係我哋會跟足曬入境條例依家嗰個做法啦。 OK， 同阿副局長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啊。 好啦，好，唔該曬，拜拜，劉雲。 好，啱啱咧同我哋一齊傾嘅咧就係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講到最近呢一個有關於入境條例嘅修訂，咁有啲嘅爭議啊，就係、是、關於一啲嚟香港啦，如果一啲申請嘅人士咧，會唔會係有副權係未必留得喺度嘅咧咁？今日千年就傾到呢度。